今天我们开始讲到十方显见的第九大段，显见超群。这个经文呢，可以说是愈讲愈深了。越讲越极尽真心，请看经文：我难不可言，世尊，诚如法王所说，具言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灭。那么这个底下呢，要讨论的是自然因缘这个问题。可以说每一个人无论学佛与不学佛，总会有这样的见解，这些一切万物是自然而有的还是因缘而有的追根究底呀，宇宙人生从哪里来的？这一段呢，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凡是有追根究底这个念头，这个叫勤进啊，勤进。一切万法可以这样追究。是怎么有的？可是讲到本性啊，我们讲到见性，见性呢，不是自然，也不是因缘啊，自然因缘通通都谈不上，这个才是纯真的啊。但是自然与因缘两方面来说呢，最重要的是破因缘。因为佛常常讲万法因缘生啊，所以学佛的人呢，不大执着这个万法自然，不太注重啊，常听到佛这样讲万法因缘生，所以学佛的人呢容易执着因缘。因缘生法，它的真实意义是当体皆空，生即无生啊。可是这一层的意思，深一层的意思，我们不大容易体会啊。而往往我们听到因缘生法呢，都是从表面上体会，哦，一切法是因缘聚会而有的，缘散就无了，缘聚就有了，我们总是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最肤浅的概念啊，对于我们浅学的人来说呢，这个说法我们就满足了啊。可是再要往深处去研究的时候，这个讲解不能满足啊。所以这是属于情境。那么有这种情见呢，对于明心见性是障碍，因此这种情见必须要把它打破啊。所以这个题就是显见超群啊。刚才说过了，这大主意是破因缘，破了因缘之后才能把妙境明体给显现出来。佛门里面常说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那么这是这一大段宗旨的所在。 尊可以说一向啊都是发明啊，尤其是在这个论言会上啊，发明的常住真心呐、那么我们看看阿难尊者的态度，一直到现在还不肯承担，不敢当啊，还是不敢当。所以佛讲见性就是真心，见性就是真如，还不敢完全承认。莫乃如此，我们更不敢当，更是不能生啊。这个凡圣关键就在此地啊。如果我们要认见性，就是六根根性是真心，才能成得了佛啊。用六根根性做本修因，与无上菩提才相应。为什么呢？无上菩提是不生不灭的，我们六根根性是不生不灭的。那么我们用一时心来修无上菩提，绝对做不到。那个一时心是生灭心，生灭心的因去修不生不灭的果，那怎么会相应呢？所以是决定办不到的。你这是要想修成无上菩提，这是第一个条件。所以楞严会上这个十三行愿呢，是最初方便的啊，是属于智慧，智慧的选择啊，认识真妄。六根根性是真，八识是妄，八识所变现的那个境界更是妄。我们第一步的工作，修妄取真啊，以这个真的来做本修因。一切的修为都要与真因相应，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啊！那么如何修法呢？在般若里面讲呢，诸位就更容易明了啊。般若讲是用观照般若啊，观照使六根根性起作用啊，眼见思是观照，耳闻声也是观照，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观照，观照生智慧。啊，所以是一文字般若，其观照般若，这才能证得了实相般若。那么昨天我们《法华经》里面讲的这个教理前身，《法华经》里完全讲实相啊。我们要能够亲证实相，那有观照的功夫怎么行呢？文字般若也叫做方便般若啊，所以我们都要看到说，一文字哦，那就一定是一经本，说没有错了。六尘都是文字啊，所以也称作为方便。换句话说，六根接触六尘啊，六尘就是方便般若啊。为什么六尘叫方便般若？因为你用观照般若去观六尘，六尘就叫做方便般若。 啊。那么什么叫实相般若呢？再给诸位说，能观照的与所观照的不二了，就是实相般若。能所不二，能所亦无，这是实相。你们在华严经里面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这才是实相。一不是多，多不是一，还没有证到实相。观照的功夫还不到家了。到家万法是一如啊。万法是一体呀、到你亲证到一切万法跟自己是一体，是一如，这个时候才见实相，所以这个见实相就是明生见性啊，见性成佛啊。我们感觉到这个难，太难了，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总是有一个人我的分别，人我的界限。只要这个界限存在，永远不能叫万法一如。这就是我们这个功夫没有办法用到力，没有办法证得这个实相。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故事就在此地啊。这也就跟那个治病一样，这个大夫对这个病人，这个病怎么生的？这个病是什么性质？他要是一无所知的话，各位想想，他怎么用药呢？做这个病的时候，前因后果完全都了然，这个药到病除啊，对症下药，才有这个能力啊。我们现在众生都是病人啊，不要以为哎，我现在身体很健康很正常，我没有病啊。满脑袋的是非人我，就是贱病，非常严重的贱病啊！一餐饭不吃，肚子饿病，总有病啊！一吃饭那就吃药啊！到时候吃点药啊，这个病啊暂时止住一下。这心也是不健康，是身体也不健康啊！不要以为自己是个好人啊！佛就是一个好的大夫啊，佛法就是药啊。我们遇到这个好大夫啊，拿到他这个药，这也都要药到病除啊。那是我们要认识这个药，我们要看服这个药啊。许多众生接触到了，看到这个药了，他要拿到手了，他不肯服。就是不能够一教奉行啊！或者我们说是不如理不如法的奉行，修行不如法，这个是吃尽了苦头都没有成就。那么见性的那个功德利益受用，怎么说法，那个味道我们也想象不到。他为什么想象不到呢？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尝过嘛。平时我们这个饮食这个南洋听说榴莲很好吃，那味道很好，我也见过，人家也供养我过，我不敢吃。你们吃什么味道我都不晓得，为什么？我没尝过啊。 你尝过的这么一提，哎，那个味道你能够体会得到。你从来没有尝过，你怎么提没有经验。这个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都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怎么说话的时候不止各不成啊，不晓得各多少成，那个味道你怎么能尝得到呢？必得自己入这个境界，你才能真正尝到。你要是真正尝到之后，你才能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学得干干净净。确确实实认定这是真正的理解。真正的路，你苦的路啊。而我们现在就是不敢认定那是真落 啊，所以这边明知道是苦，明知道是烦恼，也不肯泄气、还是在这个里头流年往返、不肯回头，这个就是迷惑颠倒的众生、那么阿难尽德示现的是为佛弟子，又是佛的世子，他都如此，何况我们呢？这是亲身追随释迦牟尼佛的。你看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劝了这么多次了，到现在还不敢承认啊！可见的这个东西承认难呐、真不是个容易事情。你今天要是能承认呢，见性是你的真心，依这个真心做本心的，给诸位说，你比阿难就超过太多了，阿难不如。这个确确实实是在我们这一念之间呐、也是确实的。阿难之所以不承认，当然代表我们凡夫，凡夫一向啊用惯了妄心，因为这个第六意识能够思维，能够想象，有无量无边的功用啊，静心唯心好像没起不了什么作用啊，又不能分别，因为没有执着，好像起不了什么用一样。所以才不敢承认。那么经过佛前面八番开示，大致上差不多明了这个真心的性质。那么到上面讲到见性周边，又疑了这个问题，起了个疑惑了，见性从哪里来的呢？这一面怀疑心又起来，把这个见又当作相了，把相当作见了，就此发明见境色空，此见即缘，语言是菩提妙境明喜。这个时候才领悟见性周遍这一句话的意思。所以此地阿难白佛言一开头说诚如法王，这个诚如自己是相信了诚如佛所说这个法王只是称佛的佛真语的 十余天不狂于这，这是我们在《金刚经》上读到的啊，佛是无余的呀。所说的觉缘，觉就是真心，缘就是万法啊。觉缘是以觉心，能够见明见暗，见通见色，辨明一切，所以叫他做觉缘，遍十方界啊。沾染常住啊，性非生灭，就是指这个觉缘啊。要是果然它是周边，是湛然常住，常住就是不生不灭啊，性非生灭。那么这个三句啊，是把前面的八三意思啊全都包含在其中了啊。因为这个湛然呢，有常住的意思啊，有不生不灭的意思，又有这个前面有周遍的意思啊，不变不迁，所以前面八番这个意思都总含了啊，都包括在其中啊。那么呢，下面有疑问来了啊，请看经文，说于先凡之所辟迦罗所谈明的，即头会等诸外道种，树木根母遍满十方，有何差别呢？佛法是这么说，哎，外道也讲明地呀，明地什么？讲不生不灭啊，也讲周边常住。那么这个外道讲的跟佛讲的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是相同，那为什么能叫一个外道呢？啊，所以这个里头，这个确确实实是要鉴别清楚的。啊，梵句是印度当时这个外道的总称。那么这两个字翻成中国意思叫净心，梵就是清净的意思啊，是一个修清净心的啊。那一般呢都是指婆罗门啊，就是婆罗门教啊。这个先梵志是婆罗门教的古代的这些圣者，这称为先凡之啊。那我们现在好像佛门讲古德，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是婆罗门教里面的古德啊，这称之为先凡之。那么这是在里面举出一种苏毗迦罗，这个前面我们念过啊，那个摩登仙女的母亲呢就是信这个教的。所以用这个娑毗伽罗咒啊来去迷惑摩难尊者啊。那么这个翻成中国意思叫金头外道啊。那么这个金头前面说过金色的头发啊，叫金头外道啊。这个明帝就是苏毗迦罗外道他们的理论啊，他们解释宇宙人生呢，立二十五谛，这个谛就是真理啊，就是有二十五种啊是真理。二十五种第一个那是原始的，原始的就叫做明谛啊。其次呢就叫神罗 那么这是他最重要的，其余的那都是小，都是小问题。这两个是他的中心的教义。明帝是什么呢？给我们古人那个幼小穷人里面所念的混沌初开，乾坤是念的，就是混沌。这种外道的助手，他们修行的功夫也真正是了不起他的功夫能够到司空天，司空天是无世界的什么都没有了，他入到那个境界了，他认为那就是宇宙的开端建立说明明真正的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什么东西也没有，所以叫明帝，这是第一个。从这个里面呢，分神魔，神魔是什么东西？我们俗话叫灵魂，叫神识。由此可知，他没有出三界，在三界的最高峰。那比起现在什么基督教、天主教，实在是高明。他们没有到这个功夫，没有到这个境界。这个是世间的四禅八定才能达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他们亲证的，所以他们就把明帝当作涅槃第一要晓得涅槃这两个字，这一个名词在印度所有宗教里面的通用的涅槃反正不生不灭，他们认为那个境界就是不生不灭就到了最高的境界了而不晓得那个明帝是什么，是无明不是真正的不生不灭，所以他们正到那个境界八万大劫之后都要堕落下来，他定功失去了，他这个定力只能支持那么久吧，定力失去了又要轮回，这一轮回也麻烦大了，破坏身教说圣人有这个真的不生不灭，我证到不生不灭现在还要轮回，可见那个不生不灭是假的，大望已成了所以是爬得高摔得重四禅天人四空天人这个一落下来绝对落不到人天两道，都是落到三恶道原因就在此地对于这个圣教的时候怀疑生这个回报的心，怨天尤人的心，这个道极重的罪业那么将来到楞严经后面我们会读到佛给我们说外道所讲的明帝是法尘当中的灭法尘四空天的境界，分子非空的境界比秦国罗汉还要差一步国罗汉的时候也是这个境界，但是说比他深，用的功方法正确前面我们读过国罗汉佛说的内收无邪又以法尘分别因此，这是摩罗汉的涅槃外道说他不到，他不到这个功夫但是他已经接触到涅槃了没有摩罗汉这个功夫摩罗汉那个手他能守得住，所以他不再堕落到三界来了真超出了三界了，虽然超出三界还是守在涅槃城，那个守就是定， 他的这个定力比这个四空天这个定力还要深啊，所以叫第九定。我们前面读过九次的定啊，第八定是非想非非想天，这是三界最高的，到第九定的超越了，不会再到三界来了啊，超越三界了啊。外道，所以佛法大乘佛法讲小乘也讲外道，门内外，我们佛门里面的外道，小乘人啊，佛门以外的这些外道，那是那是我们一般讲的外道，这个我们都得要晓得。那个外与内从哪里分呢？从我们心分。凡是不知道一切法唯心所报的，通通叫外道。在心外求法了，叫做外道啊。啊，佛在华严经里面，这是初成道，啊，示现成道。第一部所讲的经，他老人家就讲得很清楚。应观大戒性，一切为心道。这个外道，这个不明这个道理。啊，所以他误会啊，这个是明性常住。啊，看到这个境界是常住的，当中没有变异的，又是遍满十方的。啊，又看到好像是不生不灭的，没有改变的，认为这个就是真理了，啊，这个就是宇宙万物的最原始的，是这么一个境界。啊，那么讲到功夫，这个外道定力深的。穷理深者，他的功夫只做到福六识的现行啊，第六意识的现行他全控制住了，可以叫他不起作用行定。可以第六意识的种子完全是迷，不是觉。那个莫那的执着那个作用呢，完全存在，完全起作用。而这个乌罗汉的功夫啊，这个莫那时也能够控制一半，所以比他高。怕是莫那时执着明地呀。所以跟佛所讲的不一样，啊，不是一个境界。这些外道们，年第八十都没有消息，怎么能够像佛所讲的？妙觉常住真心啊，一个是个光明遍十方界，一个是黑暗遍十方界，那不一样啊。光明遍十方界是真的，黑暗遍十方界靠不住啊。为什么呢？我们把这个灯通熄灭了，这黑暗遍十方界，实际上在强界限在此地的时候，也只是个一个小范围。我们误认为是十方界啊，为什么呢？外头都看不清楚嘛，啊，误以为是遍十方界，啊，实际不然。啊，那么这是讲到这个苏毗迦罗啊，他们讲的这个门第，啊。下面第二个讲头灰的，这个头灰呀是一种苦行外道。他们这个修行的方法是很特别啊， 我们看起来也非常的残忍啊。涂灰，这个灰是什么呢？日月灰啊，烧的那个日月灰呀、啊，把自己这个身体的时候啊，躺在那个日月灰里头，修这些苦行，还有什么拔头发的啊，用这个火烟呢熏自己身体的啊，还是像印度这些鱼钱。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各地上表演的尤其是魔术师就是这一类的，他们所流传下来的啊，把这个铁烧得红红的啊，烫自己身体或者在那个上面走路，这一类苦行外道啊，都是属于头灰这一类的。那么这些外道所讲的神母也有三种不同，一种的时候讲有大小母，还有一种是有微细母，第三种是有广大母，全都说的神识。怎么是大小母呢？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看这个人生啊，这个外道他晓得啊，神识投胎来的。我们现在人有这么大的一个身体，这个魔就显得很大。如果死了之后到这罪业，那个人投到蚂蚁胎，那个蚂蚁的时候也是个魔，你小魔了。你神识有大有小，投在这个身体大的它就大，投在那个身体小的它就小。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六道轮回的情形，这些负这些相啊，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啊。我们要问的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示现在这个印度而不现在示现在我们中国，你想这个道理啊，示现在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这个修行功夫没有这么高啊，至少六道轮回的时候知道的人太少了，不很普遍啊。那么印度人的时候有这种功夫见到六道轮回的人太多太多了啊，他们是只见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啊，所以才产生了这许许多多的误会。而这许许多误会是必然发生的啊，是他见到了理不明啊，再加上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推想，大概是这样啊，才建立这样的一个学理论依据啊。那么像这个情形我们都应该要晓得啊。幕后的一句是说，世尊平常常常说这个神母是希望的嫉妒分别啊。那么今天佛讲眷念遍十方界，给那个外道所制作的冥地神母遍十方界，差别在什么地方？这是阿难尊者怀疑佛所说的教法了，里面好像多少还带着有外道的色彩，还带着有外道的这些理论啊。阿难是要佛把这个问题澄清啊，使我们这个疑惑断除。那么我们一看这个发问，当然我那也是力要殷勤问，他哪里不晓得，明知故问的，我们是真不晓得呀、他是装糊涂而已呀、是带我们请法啊，求佛为我们注意啊。那么佛所讲的前面呢，实在是 前头有一段经文，只有四句话了，我记得我们也一个半小时讲下来的啊，特别提醒诸位，前面都说过啊，佛讲是本是净念真心，妄为色空，即于见闻，这是不清清楚楚的吗？这些是把世出世间的真相说得清清楚楚，只有四句啊，楞严的好处啊，佛菩萨是什么境界？六道凡夫是什么回事情？全都讲明白。这是说，真如不变之性，于全体而随缘，随缘不是局部的随缘。一随一切随呀、啊，那么我们今天说一听说哦，一随一切随，是不是我们说每一个人的，我们住在随缘呢？我们住在业福了？对，这个把意思全都讲究了。在我们面前，这一切境界是我们真心随缘而现的。不在我们面前，我们看不到、听不到、接触不到的，在地球的那一边，那个里头一真庄严，也是我们随缘变现的。性是一个嘛，在离开娑婆世界，我们讲好十万亿佛国度那边的阿弥陀佛的佛国度，那个一真庄严。给诸说，也是我们真如不变随缘而现的，所以给你说，万法一如啊，这个是真相啊。可是我们现在怎样？不相信。我说我，你说你，我跟你不一样，这有什么办法呢？即使才能叫你相信，就一切万法同一个根源。就是自己，谁能相信？为什么不能相信呢？因为你有分别心，你有执着心，就是你第六识起作用，第七识起作用，你就永远不会相信。没有第七识的分别，没有第六识的分别，没有第七识的执着，你就相信。是一不是二，所以在当中作祟的就是六七啊。心没有分别，万法是一啊。才起一念，那就千差万殊了，真相就失掉了。那个外道小有功夫，第六意识不起现行呢，他就看到神魔变色方界了，就能看到冥地变色方界，这小功夫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病根就是在六识在七识，前五十给阿赖耶识那个病不大，那是什么呢？那是那个病产生的副作用。六七治好了，那个八个前五不必治就好了。那个是附带的，好像这个发烧之类的，那个附带的情形，病治好了，烧也退掉了。 那么会修行的，就是要抓到根本呢，在根本上修啊。根本上修什么呢？是不起分别。在一切境界里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心里面没有分别心，心里面没有分别心，不变不变的心，外面是随缘，不变随缘呐、啊，随缘不变呐、啊，就是跟那些大菩萨了，就是古大德所说，头没有鼻孔出气呀、啊。一个修行法，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大病在哪？